天压走的毒打对盘，压住了屈辱的亡魂，想的单纯给那悲惨惨惨的悲惨月一直放泪绕吹的我 中国当场不顾马拉拉之力往的马上张了回个单位张了被狂的撒气也是两只上的被子很轻在庙堂见状之章只敢两毛的大堂也生 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传统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演唱者李胜素。

大家，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三家店》选段。舍不得老娘活了我头，娘孙儿连心肉，儿行千里牡丹酒，儿想娘身难苦愁，娘想儿来泪双流，眼前的红已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夜深沉》。